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啊。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资讯部分啊，我们来看宏观方面的消息。央行银管部在昨天是公布了进一步完善北京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制机制行动方案2021到2023年版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呢，2021到2023年会力争实现小微企业贷款保持一个较快增速，普惠小微贷款的年均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10%以上，正常经营的民营和小微企业信贷获得率持续显著提升，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小微企业应收账款的融资规模年均不低于500亿元。在3年当中，央行营业管理部累计办理民营和小微企业票据再贴现不低于1000亿，累计向市场投放政策性资金不得低于2000亿。这个通知还提出啊，会完善对商业银行服务小微企业的考核机制，监督辖内的商业银行普惠小微贷款的增速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准，督促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北京市的分行在2021年普惠小微贷款的增速不低于30%，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还是可见一斑的。继续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4号发布的消息，也就是昨天，针对化肥市场哄抬炒作、价格快速上涨的问题，最近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举报线索，对于涉嫌哄抬钾肥等化肥品种价格的生产和经销企业立案调查。那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将密切关注化肥价格秩序，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查处囤居居奇、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等这些违法行为。来关注昨天国家发改委、工业部和生态环境部最近是联合印发通知，鼓励家电生产企业回收目标责任制行动，提出呢，到2023年会发展一批家电生产企业实施回收目标责任制的示范标杆，形成一批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回收处理模式和经验做法，重点家电品种的规范回收利用率明显提升，废旧家电回收处理市场的主体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支持家电企业履行回收责任的激励机制不断完善，未来啊，可能就不会再出现像如果咱们装修或者想要给自己的家电做一个升级，这个电视啦、冰箱啦、洗衣机，像这种大件的电器啊，可能现在大家在进行二手回收的时候，恨不得得给人家钱，人才能上门收啊。未来这套机制完善之后啊，相信对大家的这个家里的电器的更新，以及家电整个进入一个回收和循环系统，都是有帮助和好处的。 来关注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在官网上公开的建议答复当中有这样的一条啊，说在继续落实好现有相关税收支持政策的基础之上，会回应那些是不是要将来给雇佣女职工较多的企业减税。国家税务总局回应说啊，未来会围绕更好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合理减轻企业用工成本，该局将和财政部等部门密切协作，统筹考虑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同企业间的税收公平等方面的因素，去积极研究相关的储备政策措施。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根据交通运输部官网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部署的要求，切实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流动，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交通运输部规定呢，自昨天的24点开始，此前在道路和水路客运站、客运联网售票平台等渠道已购买的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客票的旅客，如果您是自愿改变行程需要退票的，售票单位应予免费办理，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也要一同办理。刚才说的是客路跟水路啊，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铁路。为了配合各地疫情防控的要求，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推出了免费退票的措施，办理的时间呢是8月3号24点之前已经购买的各列车票，在这些有效车票进行退票的时候都是不收取退票手续费的。不过呢，针对提前退票的手续费能不能退的问题呢，来自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相关的人员介绍说，这个免费退票的措施啊，是在8月3号早晨9点半左右发布的。在措施发布之后呢，大家的退票会不再收取退票手续费，但如果是在措施发布之前已经退票的旅客无法享受到免收退票费，已经收取的这个手续费也无法退还。继续来关注人才方面的一些资讯啊，留学回国人员未来可以直接落户天津。最近天津市委市政府发布了重磅的人才政策，具有中国国籍的本科以上学历留学回国人员可以直接在天津落户。留学回国人员自愿放弃外国国籍并申请加入或恢复中国国籍的，优先为其本人及随归随迁的配偶和子女办理加入或恢复中国国籍并落户天津手续。这是天津市打造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升级版，完善领军人才培养体系的一个战略举措。另据了解呢，天津市培养计划5年内啊，会培养500名市级领军人才、1000名行业领军人才和2000名区域领军人才，助推更多的领军人才入围国家级人才计划工程。下面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大盘。昨天的沪深股市是低开高走，体育产业、新能源汽车和储能板块集体走强，锂电产业链上演了一个涨停潮。在收盘的时候，沪指是报收3477.22点，涨幅0.85%，深成指是报收14990.11点，上涨1.72%，创业板指呢3563.13点收盘，涨幅2.74%。两市是有超过将近一半的个股，有2600只个股上涨，成交额同样超过1亿。那总体来看呢，市场的情绪现在是慢慢在回暖，高景气的赛道强势回归依然强势。综合市场分析的机构观点认为，多数上市公司的业绩呢都是预告预喜的，符合前期市场的一个乐观的预期，所以 A 股整体来说支撑面是比较强的。那从大的结构上来看呢，上证指数依然处于一个宽幅震荡的区间，而创业板和科创板的上升趋势暂时没有改变。结构化的行情未来依然是一个市场 场的主流的走向。那短期超跌反弹的蓝筹白马呢，提醒大家不宜追高，后期调整之后分批建仓为好。而科技成长作为政策支持的主线，未来依然有表现空间，调整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留意一下。下面的时间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北京的消息。本市发布了2021年各项社保缴费工资基数的上下限，上限调整为28221元。来自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和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昨天共同发布了关于2021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上下限的通告。这个通告呢，是明确了2021年度各项社会保险缴费工资基数的上下限调整的相关事宜。那本市参保企业职工的5项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统一。今年凡是在本市参保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职工的基本医保含生育啊，这5项社保缴费基数上下限统一，其中呢上限调整为28221元，下限是5360块钱。2021年度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下限标准应调整为本市上一年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那经过核算的月缴费的下限是5644块钱。考虑到去年啊，2020年受疫情影响，缴费下限使用的2019年的这个标准为适当减缓增幅，所以缴费下限2年过渡到位。2021年本月，本市的月缴费下限确定为5360块钱。那此外呢，在本市参保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的月缴费基数下限标准是5644块钱。最后再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前两天我们的节目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了奈雪的茶啊，比如说西单大悦城店、长安商场店出现了地面有蟑螂、用发黑的芒果以及标签随意更换等等这些问题。那对此呢，在3号前天，北京市的西城区快速做出反应，表示我们已经立案调查了。那当天的晚间，奈雪的茶也表示说，对针对环境卫生失分项呢，会进行一个即刻的清洁和整改，全国门店即日起会启动8月份增加消杀频次，加强对鲜果等原物料收获储存及使用等标准的管理管控等等这些要求。那昨天晚间呢，奈雪的茶在港交所也发布了一个公告。熟悉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应该知道啊，奈雪的茶实际上是刚刚在港交所上市没多久。他这个公告是这么说的，说截至目前呢，公司并没有因新闻报道所提出的这个事项受到中国相关政府部门的任何行政罚款，董事认为新闻报道所述事项不会对集团的营运和财务状况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响。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一个游戏方面的这个企业的资讯啊，就是手机游戏王者荣耀表示要升级自己的系统规则，并表示要禁止未满12周岁的用户进行充值。在昨天啊，王者荣耀健康系统升级公告是这么说的，未成年用户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早晨8点禁玩，不能玩啊，因为他们还有自己的这个，首先有一个实名制用户的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会有一个叫夜间巡航的功能，你这个摄像头必须是开启的，如果他扫描到你是一个未成年人，晚上10点到第2天8点是不能玩的。那国家法定节假日呢，每天可以玩，限玩2个小时，其他时间每天限玩1个小时。未满12周岁的用户没有办法进行游戏充值，12周岁含以上未满16周岁的用户，单次充值的上限是50块钱人民币，每个月的充值上限200块钱人民币。16周岁以上未成年用户单次充值上限100块钱人民币，每个月充值上限400块钱 人民币。这是最近啊大家关注度颇高的一个关于游戏沉迷这个现象，这个衍生下来的企业啊对于自己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做出的一些变动。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在今天的访谈时段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游戏沉迷的这个相关的话题啊。在我们正式进入访谈节目之前，还是照例在奥运会期间每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奥运小知识。 每天一个奥运小故事。 义乌商家操盘手说，我是怎么把3.8块的奥运同款卖成全网第一的呢？奥运会第一天，00后的女子气枪选手杨倩夺得了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的首枚金牌，而他也以一人之力带火了3件商品，头上的小黄鸭发夹、胡萝卜发绳和珍珠美甲。东京奥运会已经过去将近10天了，他的同款依然稳居淘宝奥运热搜榜单第一名，热度还在持续上升。在淘宝上，奥运同款人气榜，你可以把它作为是淘宝内部的一个微博热搜榜。它呢就跟微博热搜的逻辑一样，这个榜单啊实时更新，一旦某个关键词被频繁的搜索，就会马上被推着向上进入这个榜单。从榜单的几个关键词来看，这几乎是一个运动员赛场表现和带货能力的侧面体现。除了领跑人气榜的杨倩同款，还有乒乓球女单冠军陈梦的乒乓球拍项链，侯智慧用过的风油精等等同款都上榜了。而前乒乓球冠军张继科的同款球衣的搜索量也因为这乒乓球赛事的这个赛事热而急剧飙升，成为了目前啊唯一一个入榜的前奥运会冠军。当苏炳添以9.83秒打破了亚洲男子100米的记录之后，他的同款田径服也出现了在这个榜单上。根据一名淘宝的工作人员透露说，军神等字样的关键词搜索也在吕小军获得了男子81公斤级举重冠军之后大幅飙升。这个吕小军啊，在健身人群当中是拥有神级地位一般的奥运选手。其实他早就在天猫和淘宝都开出了多家店铺，专门卖杠铃、深蹲鞋、护具等等这些做抗阻训练的用品，其中有一家还是13年的老店。买家秀当中呢，有为了给他加油而下单的粉丝，也有看了奥运会才来的新粉丝，而更多的早是在奥运会几个月前就慕名而来的健身爱好者们都买了同款，只为拥有军神一般的力量，说我要像军哥一样下蹲挺蹲到底。也有记者采访了最早对奥运同款做出反应并成为杨倩同款最畅销商家的淘宝店主陈耿平。这一位94年的义乌商人，在短短几个小时当中快速抓住热点，一周当中卖出了超过10万件的杨倩同款小黄鸭发夹和胡萝卜发绳，成为了热搜榜第一名的大赢家。那对于一个淘宝店来说啊，抓住一次奥运流量有运气的成分，但是成为第一个抓住机会并做到全网第一的人，他并不仅仅只有运气。总结来看，奥运爆款的诞生离不开几大要素。第一，汇聚众人焦点的大事件。那除了奥运会，还有比如说像春晚也曾经诞生过刘德华同款军大衣、张小斐同款毛衣，还有李思思同款色号等等这些热搜的周边。第二，就是新一代运动员们的个人魅力、话题度和商业价值。过去啊，运动员们更像是大国符号，个人特征都会隐匿在集体的背后。而如今站在领奖台的前的运动员依然是国之骄子，但是显然每个人都具有更独立和更真实的人格。第三，那就是敏锐的义乌商人和他们背后的我们国家丰富成熟的供应链。有不少奥运冠军同款的发货地就来自于义乌，这些淘宝店主和商家们早已经跑通了小红书加微博加抖音等等媒体平台，然后再链接到淘宝的这种趋势变现，对于热搜的反应也被训练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快。那最后一点就是这个淘宝内的热搜榜单，作为淘宝内容的一部分，也在持续放大自己爆款的影响力，拉长爆款的 生命周期。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沉迷游戏这个现象。最近在网上有很多关于游戏、关于沉迷游戏的相关话题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啊，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趁着这个话题的热点啊。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也非常简单，就是当我们在聊沉迷游戏的时候，我们究竟聊的主角是谁？是游戏？是沉迷游戏？是那些研发和制作游戏的企业，还是说那些玩游戏的孩子和成年人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跟我们一起来参与访谈的是非常专业的，对于这个电竞、对于电影都有专业研究的，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孙嘉善老师。欢迎嘉善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其实在做今天这期选题之前啊，我就内心经过挣扎，我觉得在做这样的一期选题之前，我是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因为其实对于沉迷游戏或者是单独拿游戏这件事来说，在过去的20年，大家对它的观念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呢还是有很多人提起游戏来啊，尤其是以一些家长朋友们居多，提起游戏那就是谈之色变。所以今天呢，我们争取以一个理中客的这个角度和身份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儿。在社会新闻背后一定是有情绪的，但是当情绪过后，究竟事物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沉下心来去一起思考的，是吧，嘉善老师？我觉得今天咱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先来看看我们正在直播间参与互动的这些听众朋友们，他们是怎么看的。张慕容说，其实说到游戏沉迷，大家最怕的就是未成年人玩游戏沉迷，我特别能理解啊。土豆其实是地瓜说，我觉得这个呀不能一味的抱怨游戏公司出游戏，那只能说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十几年前那还有好多人沉迷于别的呢，比如说打麻将，对吧，那可能比玩游戏还要浪费钱。但是呢也有一些其他的观点啊。用户8393说，游戏啊是休闲娱乐的，可以玩，但是沉迷无法自拔那就不可取了。四排六也说，你甭管玩啥，沉迷都不太好，是吧。所以你看，其实咱们的听众朋友，我觉得还是以相对理性的态度是来面对游戏沉迷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那不知道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有多少是家里正有这个十几岁，可能正处于青春期、叛逆期这样的一个青少年的家长？如果您是青少年的家长，也特别欢迎您在这一时段啊，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登录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说说您的想法，咱们共同沟通一下。那接下来时间交给嘉山老师。嘉山老师，这些年实际上游戏的形式在发生着改变，我们电竞市场的市场规模也一直在持续扩大，您能不能先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手机游戏啊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为什么家长提起来这个事儿，就要么就哎呀皱脑门，觉得这个事儿太难弄了？您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还是相对超脱一点，先从当下的这个具体就是远离一点，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相对有一个更冷静的，就像你说， 就我们退一步讲，我们退一步看这个事儿，是吧？嗯， 对，这、就是一个理中客的态度。 嗯， 游戏的历史呢，其实比大家想象的周期更长，因为我们今天一说起游戏，一聊起这个话题呢，我们能想到的就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红白机，然后街机游戏，然后基本上会认为那个阶段是游戏的这么一个历史起点。但事实上呢，游戏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游戏默认成是网络游戏啊，不管是手机游戏还是端游还是主机游戏，再往上追溯的话，到街机游戏以及红白机时代的话，那会儿叫电子游戏，因为那会儿没联网。从电子游戏这个框架其实就可以追溯到1958年。其实在1958年，当时美国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是美国官方的最主要的这么一个科研机构之一。当时在一个公开展览上，通过公开展览的方式，就是推出了一款就是今天可追溯的最早的电子游戏双人网球。所以这个游戏的这个历史呢，就不是说像大家想的就是这么一个新生事物，它有这么一个比较深的这么一个历史渊源。58年到现在的话，18年过去了超过60年了。 嗯， 所以包括而当时就引起了轰动效应。当时就是不能说万人空巷嘛，但是确实是为了体验这个双人网球，其实就是两条线啊，就是一个黑色的荧光屏上两条绿线，然后再打一个小点儿，然后你通过移动这个绿线，然后操纵这个绿线，能把这个绿色的曲线能把那个做那个想象中的网球的小点来回打，对吧？就是很多就是相当于今天的话是提前预约排队啊，去为了体验。所以在那之后的话，在72年啊，现在已经消失了的美国的亚塔利公司啊，他们当时就推出了著名的街机游戏，是相当于这个电子游戏，游戏的这个走进我们日常生活，就是叫乒乓的乓就是 PONG 啊，就是当时的街机游戏。然后其实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拉历史的这个视野啊，这个我们这个观察的视角拉开呢？其实我们今天可能很难想象到58年我们国家在干什么，72年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这个对吧？所以这个在72年的时候，当时那个这种街机游戏就被摆进了北美的购物中心啊商超里，然后大家也是排着队去玩。然后在75年的话啊，这款就是街机游戏的电视游戏版，就是我们今天想象的是红白机游戏吧，就是那个插卡的那种红白机游戏，就开始能跟电视上那个连在一起。然后那个当时北美的老百姓就可以在家里玩这些游戏。所以今天这些现象呢，我讲这个的原因呢，就是超脱一点，并不是说哎今天才发生，或者说今天才引起那个就是那个社会反响。其实它有的已经有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了。然后确确实实在这个发展历程当中的话，发展到今天的手机游戏，它有这么一个不断的，哪怕从线性的视野来看，它有一个不断的加速的过程。确确实实相关的社会争议呢开始加速。比如说像这一轮沉迷呢，就是这一轮引起争议呢，因为我这里面我略微了解一点，我个人觉得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实际上重复了 是的， 比如说2017年、2008年啊，甚至说重复了90年代末，就是类似这种就是什么救救孩子啊，或者是对对那个游戏进行一种那个原罪式的那种攻击的游戏是什么什么这种言论的话，实际上 就给他下了很多定义，戴了很多帽子，对吧？ 对，这些帽子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就是红白机时代啊，这个暴露年龄啊，就是80年末90年代初红白机时代、街机游戏时代，这些帽子就已经扣上了，并不是说今天才被扣上。然后在这一轮的不说之前的事儿，在从2007、2008年前后，过去12年这一整轮啊，我们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往过去打一轮啊，这些话语在过去这12年里面也是一个密集出现，所以它不是一个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是在这一轮讨论当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所以我说嘛，就是其实更多的对于游戏这件事儿，大家可能就是这一回被大家讨论，更多的就是情绪的累加。 对，因为没有什么新东西，实际就是对于推动相关的讨论就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贡献，是一个我个人倾向于这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偶发事件。但是即便是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也引起了就是 二级市场的一个剧烈震动。 对，这个社会的这个就像您说的，这个社会这个情绪焦虑有多么严重。刚才梳理的这么一个线索呢，是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游戏发展历程当中的话，其实在起步阶段以及这个哪怕到80年代末那个90年代初那个阶段，到新世纪吧，世纪之交，我们是比较相对是慢的，就是我们没有就是在这个历程当中没有一个充分的体验，我们是处于一个不能说追赶者，但是至少是一个相对滞后的这么一个历程。而到 另外一个角度回到当下的话，我们就是为什么我是先通过先后梳理，然后我们再回到当下来看为什么出现这么多问题。 嗯， 在当下呢，我们又处于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因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国经验，现在已经事实上走在了全世界的前列。因为过去的话一讨论因为游戏经验是媒介文化经验，我们一讨论媒介文化经验呢，肯定是北美，肯定是西欧嘛，对吧？ 对， 就是不管是红白机还是街机还是好莱坞还是那个电视，对吧？我们这个西欧的北美的这个媒介经验确实是领先于我们。但是到了这个阶段呢，我们不能说全面领先，但是至少在移动互联网基于智能手机平板这些领域呢，我们事实上是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北美和西欧当然现在疫情我们都出不去了，在疫情之前我们的实际包括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他们的这种移动终端的使用远远没有我们方便和便捷啊。包括我国的港澳台地区，他们这个对于手机啊，对于那个平板移动互联网的使用照比我们差的不是一星半点。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当下呢又有一个集中爆发，就是一方面过去呢我们比较慢，但这个阶段呢就特别快。有一些东西过去可能是应该经历过十年十几年的这个发育周期才应该出现的，在我们这儿可能不到十年之内一股脑就全那个到互联网生活里了。所以在这个走得快就走得快的问题，快的问题就在于我们今天呢不同代际就是再不往前数了，我们就数到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被放置在了一个平面的，就是一个共识的这么一个媒介环境下。 嗯， 大家都必须因为今天这已经不是一个选项了，尤其包括疫情我们看健康码什么的都必须基本掌握这个移动互联网这些移动终端的这些使用技巧。 对，嗯， 所以这个沉迷这个问题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这个视野打开，通过刚才一慢一快这个视野来看，就不是专属于特定媒介和特定年龄，就是不止是说特定媒介的原因就在于不只是游戏不是说只有沉迷游戏沉迷那个直播短视频算不算沉迷呢？ 嗯， 也算沉迷。 嗯， 对吧？就是今天刷抖音刷了那个快手停不下来还有什么这两年有什么 B 站小红书这个就是基本上这个小红书也开始上了那个牌桌，相当于有至少有四个直播短视频的 app 我们这个是那个也会导致沉迷的。同样的话也不是说指特定的年龄段我们今天来看的话，不只是说在青少年在儿童当中存在沉迷，那在我们这个 成年人当中，对 对吧？就像刚才说那个80后、90后有没有沉迷，60后、70后有没有沉迷？事实上，很多50后，我们今天的银发互联网群体，他也是沉迷的。很多家长就是我们的那个上一代，他们要看对，他们就暴露年龄，就是90后、00后的上上一代，他们也要经常没日没夜的那个，我们都要劝他，哎，你那个别看手机，你这个对眼睛不好，你老花眼了，不能再看手机了。但是他们看直播短视频的话，这个所以这个我要说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尽可能冷静下来，平静下来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个焦虑感我作为这个中年人，我是特别能理解的。但是问题是，今天这个通过这个一快一慢这个分析到这个点位，我们就应该能够初步的看清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只有儿童，不是只有小孩不会用手机，不会使用移动互联网，不会那个在这个新的媒介环境下，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来看都是最前茅最前列的这个媒介环境下去调试自己的生活状态。中老年同样不会，70后、80后不会，50后、60后也不会。所以这个社会焦虑，这个能有这么大焦虑感的原因，哎，在这里就 集中体现了。 集中体现了，他自己不会，然后所以他这个焦虑是加倍的，对吧？因为你一方面看到孩子沉迷，孩子沉迷是事实，就是那个当然不是说所有儿童都沉迷，但至少在一部分儿童青少年中沉迷是事实，然后家长又着急，但是问题他自己都不会。但这里面这个问题就复杂了，他自己不会会放大加倍他的焦虑。 对， 但是你自己都不会，你要求孩子会，这好像也不现实也不公平吧。 其实刚才对嘉山老师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啊，这是一个情绪，就是这个情绪究竟是怎么来的？就我们看从事实的角度，游戏的产业的变化其实并没有太多新的东西，没有说出现了一个这个万人空巷级别的这个游戏，让凡是看过它的人都沉迷于其不能自拔，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游戏，只是随着时间的推演，这种情绪性的东西被放大了。我念一条微信啊，风的轨迹发的，他说我也曾 曾经沉迷游戏，但是呢，能让我从游戏当中脱离出来的是现实的压力，是每天早上醒来要上班和每个月要还的贷款。没有这方面现实压力的人，估计就很难对抗游戏的诱惑吧。就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但同时就是最后这个也不一定啊，就是有贷款的人可能也容易沉迷游戏。所以我为什么要单独说这一条呢？就是其实为什么大家会很担心未成年人沉迷游戏，是可能在他们这个年纪还没有形成特别健全的对自我的一个把控。我觉得成年人可能还相对会好一些。刚才风的轨迹说的这种贷款现实的压力算是一种控制你严防你沉迷游戏的现实的因素。还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我也爱玩游戏，和平精英、王者荣耀，我周围都有人玩。让我不能玩时间太长的是，看时间长脖子真的受不了，眼睛真的疼，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成年人就是他没有办法长时间去沉迷这件事儿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是他的身体不能接受。那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实我在这儿啊，就斗胆给各位有孩子，因为我没有孩子，所以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觉得我说这话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特别想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上初中的一个经历。我上初一的时候，学习在我们班排名相对来说还挺一般的，大概就是中等水平吧，中游啊，平均值。但那个时候呢，刚出了一款新游戏，不知道有没有听众知道，叫《仙剑奇侠传》。这个游戏是一个单机版游戏，就是他买盘自己在电脑上就可以玩。当时我主要觉得这个主题歌特别好听，我就把这个盘买回来了，60-70块钱买了。我又觉得说买都买了，我不玩一下感觉有点对不起我这花的零花钱啊，这举所有的零花钱积蓄都花进去了。好，这一玩开始一发不可收拾。但是我其实深知我这个状态是不对的，所以我就花了一周的时间把这游戏打通关，然后我就把这个光盘掰了。我其实这个事儿我父母可能都不知道。就截止到目前，我今天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在想我的这部分经历啊，我觉得可能咱们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不能帮他事无巨细的去屏蔽每一个诱惑，但当时的我知道自己的那种状态是不对的。就是父母是会给你植入一个观念，有些事儿在你的成长历程当中你是绝对不能陷进去的。我觉得这种大的框架如果教给孩子，孩子实际上是会有自己解决问题和处理情绪的能力的。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啊，如果有就其他的家长，我欢迎您就来跟我讨论。然后家长老师，我其实还是想跟您共同来聊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现在这件事儿可能大家情绪的集中在于很多家长朋友他很焦虑，在于可能很多家长觉得说你这个游戏啊，这么大的一个专业团队就是为了让人能够在这里面多花钱，然后呢多玩这个游戏，所以你也理应给未成年人设置一些门槛。我们看就是这两天这个腾讯的这个反应也非常快啊，刚才我们在资讯之前也说了，王者荣耀马上就设立了一个年龄的门槛，12岁、16岁充值是什么样的，玩游戏是一个什么样的，还有这个人脸巡航的功能，它基本上全天会让你把摄像头打开来看你到底是不是未成年人。其实游戏企业也做了很多，那在这儿您可以聊聊您的想法吗？就是我们的游戏产业还能做什么，能够让就是未成年人能够更好的度过自己可能还没有形成完全的自律能力的这段时间呢？ 我个人觉得从这个无论是从这个专业角度还是从这个我个人的相关的这个看法的话，这个当中呢有一个环节被忽视了，就是这个家庭的作用。就是因为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语境下和认知下呢，相关领域出了问题呢，基本上就是很快踢给政府，或者是很快踢给这个相关社会企业、相关行业。然后在家庭这个小环境领域呢，其实这个家庭起到的作用一直被忽视了。就像刚才说的，今天这个媒介环境呢，就是不是说只有90后、00后那个没见过，50后、60后、70后、80后 也没见过，对，大家都没有见过，对。 对，所以真正有建设意义的呢，是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家庭的话，就不管大家庭、小家庭， 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问题，不要去回避这个问题。 是的， 因为这个家长的这个逻辑呢，包括中老年的逻辑呢，就很容易相当于一个甩锅的逻辑。 嗯， 那你的小孩不对，那反过来说，那你自己对不对呢？你自己有没有真正的去首先你自己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第二的话，你有没有自己的真正的去负起这个责任？就是我们不要打扰这个下一代的这个私人生活，就是小孩有自己的隐私，但是你总要去和他一起去正面面对，因为我们国家的国情太复杂了，确实是这个年代在互联网环境下大家很容易健忘，我们要警惕这种社会情绪的原因在于，在上一周期上一轮我们著名的这个雷电法王杨永信啊，到地方也出现了像什么豫章书院这种事实上是非法的非法行医机构，因为在就是这种疾病的定性标准当中的话是没有，就是过去有一个以讹传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网瘾这个疾病。 嗯， 游戏沉迷的话也不是作为一个，比如说像抑郁症啊，像多动症啊，或者是那个这种疾病的定性，它只是一个描述。但是在医学领域没有这种第一是没有定性，第二没有这种疾病分科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在过去确实这个社会成本社会代价极其大极其高昂，就在于大量非法的行医机构，然后家长这个就甩锅的逻辑嘛，哎，送给这个扔甩给社会甩给行业，那好啊，把自己的孩子亲手葬送了，你玩游戏最多可能耽误一两年，他将来长大了还有重来一次的机会，你直接去被电击疗法啊，对吧，这个电击也是一个非常东亚式的逻辑，在韩国也出现过这种电击治疗那个所谓的这个游戏沉迷的这种情况，那无论是在中国在韩国在很多国家，那对于孩子的这种伤害是物理性的伤害， 对，是生理性的伤害， 生理性的伤害。然后我们这个社会要反思的是这种警惕这种情绪，以杨永信为代表的这些非法行医的这些这个机构也好个人也好，拿着孩子们被电击的记录去发表了医学领域的核心期刊论文。 嗯， 这个相关的我们讲媒体要有媒体的新闻伦理， 嗯， 社会这个医学要医学的这个医学伦理， 嗯， 这个伦理责任谁来负？ 嗯， 那所以我们要警惕这种社会焦虑，就是这个真的其实是我们需要冷静下来。 嗯，我觉得今天跟嘉山老师其实讨论到这儿还没有完全讨论完哈，其实我们还可以更多的去讨论一些这种企业它应该要负有的企业责任和家长在其中要负有的这个家长的监管责任。我看很多朋友实际上也在说我就见过有很多家长随波逐流什么都不管，给两三岁的孩子就拿个手机让他在那玩，这可能我觉得不同的家长在管教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他会有不同的方式啊。但我们今天没有讨论到这儿，时间就已经没有了，但我觉得就是刚才嘉山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有极端情绪出现的时候不要回避这种情绪，我们应该理性的去想一想这个情绪背后到底是什么，对吧。那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跟您聊到这儿了，嘉山老师，我们下次有机会的话继续。 好， 好， 谢谢 啊，哎，再见。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全部内容了。如果您要回听的话，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进行回听或下载，或者是登录北京时间 APP 都是可以的。更多精彩热点的新闻内容，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再见。 生门灰色城楼，大石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